你好，我是李浩双。今天我们抛开技术本身的内容，来聊聊专栏或者一门新技术的学习方法。我也要分享一下我自己是如何啃下 Tomcat 和接体源码的。如果你之前学习的比较疲惫，那请你一定听完今天的内容哦。专栏如今已经更新了五个模块，我们学习了 Tomcat 和接体的整体架构、连接器、容器和通用组件。这些内容可以说是 Tomcat 和接体的设计核心。在日常工作的使用中，我们使用到了 Tomcat 和接体提供的功能。我希望通过专栏的学习，还能帮助你理解这些功能是如何实现的，以及 Tomcat 和接体在设计时都考虑了哪些地方。所以在学习专栏时，你不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假如让你来设计并实现一个外部容器，你会怎么做呢？如何合理的设计顶层的模块？如何考虑方方面面的需求？比如最基本的功能需求是加载和运行外部程序，最重要的非功能需求是高性能、高并发。你可以顺着这两条线先思考一下自己会怎么做，然后再回过头来看看 Tomcat 和接体是如何做到的。这样的学习方法其实就是有意识地训练自己独立设计一个系统的能力。不管是对于学习这个专栏还是其他技术，带着问题再去学习都会有所帮助。说完关于专栏的学习方法，下面我必须要鼓励一下你坚持学习到现在。专栏从第三块模块开始讲连接器、容器和通用组件的设计和原理，有些内容可能比较偏底层，确实难度也比较大。如果对于底层的源码不熟悉或者不感兴趣，学习起来有些痛苦。但是我之所以设计这部分内容，就是希望能够揭开 Tomcat 和接体的内部细节。因为任何一个优秀的中介件之所以可以让用户使用的比较容易，其内部一定是比较复杂的，这也从侧面传递出一个信号：美好的东西都是有代价的，需要也值得我们去付出时间和精力。我和你一样都身处 IT 行业，这个行业技术更新迭代非常的快，因此我们需要有一个开放的心态去持续学习，而学习恰恰又是一个反人性的过程，甚至是比较痛苦的。尤其是有些技术的框架，它本身就比较庞大，设计的比较复杂，我们在学习初期很容易遇到挫折感，一些技术点怎么想也想不明白，往往会有放弃的想法。我也同样经历了这个过程。我的经验是，掌握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非常重要，同样关键的是要保持学习的兴趣和动力。举个我学习 Spring 框架的例子，记得当时我在接触 Spring 框架的时候，一开始就钻进一个模块开始啃起了源代码。但是 Spring 框架本身比较庞杂，分很多模块，当时给我最直观的感受是看不懂。我不明白为什么代码要这么写，为什么设计的这么绕。这里面的问题是，首先我还没弄清楚森林长什么样子，我就盯着树叶看，很可能是盲人摸象，看不到全貌和整体的设计思路。第二个问题是，我还没学会用 Sprint， 我就开始研究它是如何设计的，结果可想而知，也遇到了挫折。后来我逐渐总结出一个学习新技术的小经验，在学习一门新的技术时，一定要先看清楚它的全貌。我推荐先看官方文档，看看都有哪些模块，整体上是如何设计的。接着我们先不要直接看源码，而是要动手跑一跑官网上的例子，或者用这个框架实现一个小系统。关键是要学会怎么使用，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深入到特定的模块去研究设计思路，或者深入到某一块源码的学习当中。这样在学习的过程中，按照一定的顺序一步一步来，就能获得成就感。有了成就感，你才会更加专注，才会愿意干花时间和精力去深入研究。因此要保持学习的兴趣，我觉得主要两个方面比较重要。第一个是我们要带着明确的学习目标去学习，比如某些知识点是面试的热点，那学习目标就是要彻底理解和掌握它，当被问到相关的问题时，你的回答能够让面试官对你刮目相看。有时候往往凭着某一个亮点就能影响最后的录用结果。再比如你想掌握一门新技术来解决工作上的问题，那你的学习目标应该是不仅要掌握原理，还要能真正将技术合理的运用到实际工作中，解决实际问题，产生实际的效果。比如我们学习的 Tomcat 和接体的责任链模式，是不是在实际项目中的一些场景下可以使用到这种设计呢？再比如学习了调用的方法，是不是可以在生产环境中解决性能问题呢？总之技术需要变现才有学习动力。第二个是一定要动手实践，只有动手实践才会让我们对技术有最直观的感受。有时候我们听别人讲经验和理论，感觉似乎懂了，但是过一段时间一遍又忘记了。如果我们动手实践了， 特别是在这个过程中遇到了一些问题，通过网上查找资料，又或者跟同事讨论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便是你积累的宝贵经验，想忘记都难。另外，适当的动手实践能够让我们树立起信心，培养起兴趣，这一点跟玩游戏上瘾有点类似，通过打怪升级一点点积累起成就感。比如学习了 TomCat 的线程池实现，我们就可以自己来实现一个定制版的线程池。学习了 TomCat 的类加载机制和类加载器，我们也可以自己动手写一个类加载器。专栏更新到现在，内容最难的部分已经结束，在后面的实战调优模块，我在设计内容时都安排了实战环节。毕竟调优本身是一个很贴近实际场景的话题，应该是基于特定场景去解决某个系列的问题，而不是单纯为了调优而调优，所以这部分内容更贴近实际工作场景。你也可以尝试用前面所讲的方法，带着问题来学习后面的专栏。调优的过程中需要一些知识储备，比如我们需要知道操作系统、 JVM 和网络通信的原理，这些原理在专栏前面的文章也讲到过，虽然涉及很多原理也很复杂，但并不是说要面面俱到，我们也不太容易深入到每个细节，所以最关键的是要弄懂相关参数的含义，比如 JVM 内存的参数、机器的参数和 Linux 内核的相关参数等等。除此之外，调优的过程中还需要借助大量的工具，包括性能监测工具、阈值分析工具、网络抓包工具和流量压测工具等等。熟练的使用这些工具也是每一个后端程序员必须掌握的看家本领。因此在实战环节，我也设计了一些场景来带你熟悉这些工具。说了这么多，就是希望你保持对学习的热情，树立起明确的目标，再加上亲自动手实战。专栏学习到现在这个阶段，是时候开始动手实践了。希望你每天都能积累一点，每天都能有所进步。最后欢迎你在留言区分享一下你在学习一门新技术时的方法和心得，与我和小